汉书卷七十五，虽两夏侯经义礼传第四十五。虽故自孟，鲁国皮人也，少时好侠，斗鸡走马，长乃便捷，从营公受春秋，以明经为一郎，至符节令。孝昭元凤三年正月，泰山莱芜山南汹汹有数千人声，民视之，有大石自立，高丈五尺，大四十八围，入地深八尺，三石为足。石立后有白屋数千下及其旁。是时昌邑有枯舍木卧复生，有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，亦自立生，有虫食树叶成文字，曰公孙病已立。孟推春秋之意，以为石柳皆阴类，下民之象，泰山者代宗之月，王者异姓告代之处。今大石自立，江柳复起，非人力所为，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。枯舍木复生，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。孟邑亦不知其所在，即说曰：先师董仲舒有言，虽有祭体守文之君，不害圣人之寿命，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，汉帝以谁差天下求所贤人，善以地位而退自封百里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。孟时有人内官长赐上此书，时昭帝佑大将军霍光秉政悟之，下其书廷尉，奏赐孟妄设妖言惑众，大逆不道，皆伏诛。后五年，孝宣帝兴于民间，即位，征孟子为郎。